0.98918，加元1.279，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港金报16,880，比上日收市升咗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81美元，卖出1,813.2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系冇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宣布元旦起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其实那个供应是充足的，只不过来打针的人就远远没我们可以处理的那么多。希望大家都尽快去接种，因为变种病毒的肆虐，疫苗保护始终都是最有效的方法。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日常家居生活中，有时候会产生声浪，不要将无形的声音变成有形骚扰。要降低声浪，梗有办法。收细电视的音量，练习的乐器如果有扬声器，就要用耳筒。叫小朋友在地毡上玩，令宠物保持平静。环境保护署提提你，邻里互谅，收细音量。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陈独秀雨夜救儿，而被警棍击中的陈延年亦都在医院中苏醒，于是陈独秀就将彻夜写好的文章读给个仔听，希望他明白自己的爱国之心。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 鼓励全民运动，推动本地体坛。 今个星期体育产业链找来澳门大赛车大湾区 GT 杯亚军莫子乐和第一届亚洲模拟赛车锦标赛总冠军钟浩轩。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翡翠台81、ViuTV696同ViuTV99呢六个数码电视节目台转用新发射频率。 用自设天线嘅住户，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就应该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同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几时重新搜台。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天呢就跟大家讲一个话题，叫做种子字。我相信很多听众都拗晒头，为什么会有种子？就个个都明白的，啊，你譬如一粒，你种芒果树，把粒芒果种子就渐渐会生长成一棵芒果树。字就个个都识的，个都看字，为什么种子和字会拉在一起呢？咁啊，希望我哋今晚咧就可以能够同听众好清楚解释。其实好简单啊，种子就会生长嘅，种子字咧就呢种种子字咧，呢种字都会生长嘅，一种生长嘅一种咁嘅功效，所以叫做种子字。咁啊，我哋今晚咧就请到两位嘉宾嚟同大家讲呢个同物种好有关系嘅种子字。一位就我哋嘅财政海林，另一位咧 就是種子字的專家張少強阿 Steve。咁啊，我未嚟之前咧，已經有朋友同我講：，哇，你揾阿 Steve 張少強講種子字啊！阿張兄係種子字香港中嘅專家嘅專家喎、啊，喺香港講種子字咧，就佢誒揾到佢又冇唔可以揾第二個，佢係 number one 嘅喎。即係好勁喎，咁啊，究竟係邊個人咧？姚亞 Steve 咧，我咪後同你講，你都識嘅嚇，所以佢係好極力推崇啊。咁好啦，阿 Steve， 你不如打個裝先。何為種子字？用種子字係同咩有關？ 好啊，多謝阿岑公介紹啊。其實咧，岑公真係抬舉啊，我都有其他好多唔同嘅人都會係講種子字同教種子字嘅。咁啊，我只係其中一個。咁其實種子字咧，其實頭先阿岑公咧都介紹得非常之好。種子字本身咧，其實係一啲以前嘅梵文嚟嘅，係啦。咁其實係即係以前啦，其實天竺國用嘅文字啦。咁而種子字最主要嘅特性咧，就好似岑公所講，我哋一般嚟講佛教啊，以蓮花做比喻啦。咁所以種子咧，譬如好似蓮花咁樣，佢本身咧枝葉啊，所有都具足噶啦，我哋叫齊曬啦。咁於是咧，喺我哋佛教嘅修行上面咧，其實代表我哋咩咧？代表我哋自己本身咧，都已經叫做萬行具足噶啦。所有嘢咧，就好似我哋咧喺母胎咁樣，其實咧都具足曬噶啦。然後咧，只不過係啊，當我哋用一啲方法論去進行修持嘅時候咧，就可以成就到即係佛嘅智慧。咁呢個咧就叫種子字。 咁啊，海林，你啊對種子字有啲咩認識啊？你開始認識種子字有幾耐咧？ 我真 研究呢个种子字都， 我真正去写种子字就几年啦。 几年啊？有几多种啊？几多只种子字啊？ 系几多只种子字啊？我觉得呢个世界上系有无穷无尽嘅种子字嘅。 种子字本身咧，如果以我哋即系真言宗啊宏法大师去计咧，若然佢一路做落去咧，都有可以变化到系过万个字。 过万个字 系啊！ 我所知咧。就話唔好講到過萬咁犀利啦，其實係好好多嘅。就話淘寶裏邊咧，種子字嘅商品有95种，你可以淘噶嚇，海林啊，95种嘅唔同嘅種子字，意思先，我哋有95种。 阿輝哥，依個用依個依個叫咩 capitalism 啊，用依個 capitalism 嘅依個方法去了解到底有幾多個種子字係啱嘅。 不過頭先你講到佢係梵文啊，其實我睇到咧就話。这个是梵文里面的个最早期它是即是它跟色檀文有关、 啊、 但色檀文是从那个笈多文改善而来的所以我们要讲种子字呢其实要讲有很多人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尹师兄讲是印度文化、就说这个笈多王朝、啊、是印度一个最黄金的时代就是所有印度的、科技啊建築啊、雕刻啊、文學啊、藝術啊，最發達嘅時間都係喺呢個笈多王朝，佢個年期就係公元319年至到550年依段時期。喂，好多人話：，嘿，即係幾時啊？咁你相對於我哋中國嘅年代咧，就係東晉至到南北朝南朝嘅南宋時期。依段時期就係我哋嘅印度嘅笈多王朝，所以呢個色檀文咧。就由呢個笈多文改良而成嘅，咁啊當時期我哋中國都有個高僧去過呢個印度，就係嗰個笈多王朝時嗰個高僧咧就叫做法顯，寫咗本書叫《佛國記》，咁就去咗嗰度，咁所以我哋講啊，咁啊或者話啊依個阿 Steve 你又同聽眾介紹下何為色檀文咧？啊，檀花宴嘅檀色就知識嘅色。 色 就是熟悉的色色是怎樣 色檀文是怎樣來的色檀文其實在與佛經來講都有幾個不同的源頭啦第一個就是來自梵天啦又有是來自自然啦又有是自然的文字啦又有是來自我們叫做如來的說法啦如來這樣來那總括而言呢其實色檀文字呢都是其實古印度啦其實寫的書寫文字的其中一種來的咁啊，佢嘅只不過咧，係佢透過一個叫做用文字嘅方法 去到宣揚我哋叫做佛教嘅修持啦嘅一個方法，因為我哋嘅修持咧有一啲入手位嘛，咁啲入手位嘅其中最直接嘅就是文字噶啦，咁所以咧其實喺釋坛文字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文字嘅，包括有啲叫陀羅尼，係啦，有啲又叫真言，有啲就叫明咒，其實全部都係用佢唔同嘅功用性去到做一個分別咯，即係如果你話講明心見性嗰部分嘅，咁嗰啲又叫明咒啦。如果你話本身佢係一個總會嘅總體嘅，咁我哋叫陀羅尼啦。如果佢本身係以真即係講真實語言嚟到呢一邊講嘅，咁我叫真言啦。咁所以其實釋坛文字咧，只不過係咁多個叫做以前古印度文字裏面其中嘅一種， 其中一種係冇錯。但係佢傳咗嚟中國之後咧，佢就喺中國失傳，就去咗日本就保留。 是 即是呢个有趣的地方，为什么中国失传呢？就是如果你大家读历史的时候呢，就是最出名我们讲中国历史的灭佛叫做三武一宗，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呢就 是 在这个唐武宗李炎的灭佛。唐武宗李炎灭佛之后呢，我们讲是唐末到五代时期呢，这个释坛文字在中国已经失传。但是你知道唐武宗的年代呢，就当时期日本有幾個我哋講嘅入唐嘅八大啊，有八個高僧入中國，翻翻日本。咁其中一個咧，兩個最出名嘅，一個就醉情，一個就叫做空海。咁我哋今日講頭先阿 Steve 講個真言宗咧，就係、是、日本個真言宗嘅發起祖師，佢就係入唐學到呢、這個。種子字啊，依啲咁啊，傳翻日本噶。咁啊，依個空海咧，要講翻咧，空海當時期好似阿 Steve， 佢係喺唐朝啊，唐德宗時期入唐朝嘅。 係啊， 唐德宗嗰年代叫貞元，即係結合啊唐太宗嘅貞觀之治、唐玄宗嘅開元之治，呢個貞元咧，佢跟邊個學啊？ 佢就係跟當其時咧青龍寺嘅主持慧果和。 慧果 係 啊。就喺嗰度學咗， 就喺嗰度學嘅。 啊，咁就將呢啲咁樣嘅釋坛文字就帶翻日本就傳到而家。啊，係嘛？師傅問，聽講話啲釋坛文字有影響到而家嗰啲片假名嘅喎，日本。 係啊，係啊，係啊。咁根據即係佛經所講啦，咁啊，片假名咧唔係即係弘法大師所創立咧，就算唔係啊，其實都係佢整理嘅。咁主要嚟講咧，都係愛嚟配翻佢嗰啲叫外來語音啦。咁其中一個咧最重要就係經喺佛教裏面咧，就係呢啲釋坛。 哦， 就係譯翻呢啲咁嘅釋坛嘅音。 咁啊，海林，你又講下你其實講你啊都有研究密宗噶，海林有冇啊？ 其實係我其實係比較雜學咁樣去了解噶嘛。咁對於密宗，我真係大部真真正正開始去了解密宗，係真係由釋坛文開始。因為其實我係調翻轉頭，我自己屋企即係我譬如說我公啊，其實他們都是學佛的，是但是我自己即我爸爸是爸爸媽媽都是五四青年啊，就我小時候在香港其實我讀的是基督教學校來的嘛，是反而是因為我開始學瑜伽，開始去學去持咒，先至開始明白乜嘢係種子字咯，乜嘢係一啲佢哋講 bija 啊嘛。咁由依個角度開始，我先至話啊，我想了解多一啲喎。咁我先知道原來哦，原來喺梵文而家我哋學，即係而家我哋即係講起梵文，通常講嘅其實係天成文。但係其實天成文唔係唯一嘅梵文文字嚟噶嘛。咁原來啊，有啲乜嘢係釋坛文，有一啲原來係藏文，有一啲係蘭澤文。原來其實總之字原來唔係只係我哋而家見到嘅天成文，慢慢一路一路咁樣推落去。而我自己最開頭嘅興趣就係釋坛文入邊總之字入邊聲文呢一方面咯。即係持咒嘅方面。 咁啊，講起呢個我哋講嘅密宗咧，我想阿 Steve 同聽眾講下，有人哋話有所謂藏密、有唐密、有東密， 係 三者有咩區別咧？ 最主要咧係年期上嘅分別啦。如果你話簡單嚟講，咁以前古代密教咧，其實就係古代嘅 佛教在漢朝的時候，西漢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慢慢傳入中國了、 啊、 不過那時候是零零碎碎的， 是 去到很系統地 東漢、啊、東漢可以 東漢、啊、東漢、啊、東漢的時候開始、啊、那去到很系統性上面去到修持的呢、啊、其實就是講緊當其時有兩大的高僧，一個叫金剛智，一個叫善無畏、啊、那就將這個佛法呢就由這個印度就傳到中國了、啊、而他們所持的兩部經典呢，一部我們叫大經、啊、即是大悲路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另一部我們叫金剛定經、 嗯、 根據這兩部大經典呢去進行這個修持的，當中呢其實大日經呢都講很多是關於這個釋坛文字怎樣去到運用、啊、怎樣去到修持、啊、怎樣去書寫、啊、怎樣讀、啊、即是這一方面的、嗯、所以當時我們 就概括地啦，都叫做唐文啦， 唐文 系啦。咁而头先阿岑翁个岑公所讲啦，咁当其时咧有多外国留学生就去睇，由外国去到中国里面学法噶嘛，即系学嗰啲学书法或者去学嗰啲学术啦。咁其中包括一啲咁嘅僧人啦，就会学一啲叫佛法啦。咁当年咧就包括咗最澄同埋空海啦。咁空海咧就有幸就去到青龙寺，就跟当其时其实系国师级嘅叫做唐密嘅系啦慧果，咁就去学呢个密法。而当佢学完密法之后咧，佢就将所有嘅呢啲咁嘅资料性嘅东西啦，就运翻去日本。然后喺日本咧，佢就因为咧当其时咧，其实佢第一个我哋叫做东密嘅本山啦，或者叫总寺庙啦、总坛啦，就喺呢、這个东寺系啦。咁即系后期佢改做教皇护国寺啦。咁所以咧，其实因为系呢个寺即系东寺嘅缘故咧，所以咧即系弘法大师当其时咧其实定咗嘅个佛教叫做真言宗嘅。咁而真言宗咧后期就被人咧就即系简称为叫做东密啦。 系，但系除咗空海，仲有最澄喎。 系啦， 最澄传入日本嗰个叫台密喎，系咪？ 系啊系啊，天台密。 啊，天台嘅密宗喎，嗰种又唔同喎。 系啦，其实因为佢当其时咧，根据翻即系叫做佛经所讲啦，或者历史所讲啦，其实咧佢系学咗其中一部嘅。咁所以咧，其實反而當其時咧，弘法大師咧去到即係後期空海學期叫弘法大師啦，就到青龍寺咧就學曬所謂叫做頭先所講啦，係胎藏界啦，即係叫做大日經嘅系列啦，同埋金剛定經系列，叫做兩部嘅大法。咁所以其實個分別性主要就喺呢一度。 哦， 係。 咁啊，海林，你學呢啲種子字，你認為你自己學咗之後，嗱呢個種子字咧係嘛？唔知道問阿師傅啊，同個觀想好有關係。 係冇錯 啊！咁你學呢個種子字啊，喺呢個觀想嗰種情況之下，你會唔會有咩得著嘅？ 其實 嗱，佢生咧生就生咩？就一個字可以生好多字，因為個字翻翻嚟有一個字可以融接咁多個字啫。呢、這個叫種子啊嘛。咁但係呢啲生長啊，唔係好似一棵植物咁生，而係問題就喺呢個觀想個過程、觀想嘅階段。 我覺得在學種子字之前，其實都有接觸過一些叫做觀想的這些這樣的方法的冥想方法、 嗯、 但其實可能我們現在現代人的記憶力不好、 啊、 所以呢我覺得你沒有實證這樣，譬如說你譬如一個佛像你沒有畫過，其實你在心裡面觀想其實很難一樣嘅，總之字都係你真真正正自己落手寫過咧，跟住你會覺得好實在。你自己有即係我哋成日講肌肉記憶啊 ，muscle memory 喺你自己，即係你真係身體力行用你自己身體去寫過之後，你觀想嗰陣你會覺得好實際啲。用撲筆、用所以用啲 竹籤， 係啦，用啲竹籤去削尖咗佢，就平頭嘅筆去寫。 係。咁又或者望實佢咧，會係有觀想啊？ 望實佢喺可能 其實有嘅， 阿 Sir 會講嘅 其實有嘅，其實種子字咧喺觀想嗰方面咧，的而且確係有好大嘅作用。當然，好似阿岑公所講啦，佢最直接嘅咧就係可以由一個字去到觀想到成個菩薩啦，甚至乎菩薩去嗰啲眷屬啦，我哋叫做咁，於是即係成個道場都可以觀到出嚟嘅。咁呢個係其中一種嘅觀法。另一種咧，其實喺大家可能有去日本都比較熟悉嘅，可能有接觸過嘅，就係、是、叫做阿字觀。咁啊，純粹咧，淨係觀三樣嘢嘅啫，就係、是、一個月輪、一個蓮花同埋一個阿字，就已經足夠噶啦。咁當然呢個觀想方法咧，其實都仲有啲深入啲嘅方法嘅，譬如變大啊、變細啊嗰啲都可以嘅。咁但係最基本咧，其實用一個阿字咧，就已經可以即係、就是、入。 到呢個叫做如來啦，真如嘅門嘅。咁啊，再進一步咧，頭先阿岑公講得好好啦，任何一個字都可以入到門噶嘛，所以先叫種子字啊嘛。係啊，咁所以咧，其實任何一個字，如果好似頭先阿海林咁講，可以書寫，可以讀嘅，然後咧可以慢慢定落嚟嘅。都可以體現得到叫做如來的真實義，是這個層次的作用。 但你問題你就說你這個那個啊，因為我的太太有次參加這個中華智慧館學會，拿個特別大獎，就給了那種 啊字，是很殊勝。 其實還有個啊哦哦， 是 都是說啦，這個那個Steve 是專家，你講的密宗呢，你要跟聽眾講講六字大明咒的發音，因為我聽到很多的不同的 version， 其實正確的發音要我，因為有些人是這樣，因為這樣的，這樣的講法，你要講一次，六字大明咒怎麼讀？ 如果是真言佛教，即是真言宗的翻譯，的譯音呢，其實它這個 真言呢，是來自觀音，當然，所以呢，它應該呢，如果我們呢，真的真正讀，就是翁，都是翁瑪尼的。都是 money， 因為都是對寶珠用解 ，on money 嘅。不過後邊嗰句咧，就是可以讀做亨多微空。 哦， 亨多微係蓮花，係亨多微空。咁但係咧，其實佛經都有講嘅，因為咧語言上面嘅改變啦，同埋進步啦，所以咧好多時咧唔同嘅叫做老師啦，會有唔同嘅發音啦。所以而家大部分咧都係讀亨空 on money baby 空 baby 空 都系读 on money baby 空，其实咧因为佢将亨多微其实就读得快咗，咁啊变咗 baby 空，咁所以咧其实都系即系语言咧，语言其实都系以即系大家熟悉嘅嗰、那个都可以作为即系作为准嘅，咁所以就其实就，但系如果你话如果真系你睇翻片假名啊，即系真言密教啊，佢嘅真真正正嘅拼音咧。其實就即係可以有即係另類嘅一個讀法都可以。 嗱，我見到嗰啲英文翻譯咧，我就我覺得奇怪。後邊個 home 音咧，就有啲咧你譯做 hum， 有啲譯做 hung， 咁咧，但係咧讀個音咧，其實一個合口一個唔合口喎。你認為邊個先啱咧？ 其實咧喺我哋譯音啊，其實咧係讀空，係啦，係讀空。我哋呢啲我咧其實就唔合口嘅。就唔系嗡，唔系空，系空，系空。 哇！我哋要听首歌，然后翻翻嚟再谈翻介绍种子字嗰个功德同埋个功效啊！依个就系吕方唱嘅《一粒种子》。 种子只得一把劲，一点烛光只得一分暖，能承载多少个宏愿？猜不清的始终猜不透，捉不到的始终捉不到，难预算历史怎么挑选，但我要在每天想得的怎么总得到，还 是看历史怎么挑选，但也要在每天推进一点。 为来自国务院、国防部等多个部门的官员申请签证，说法令人费解，再次敦促美方践行奥林匹克精神，停止将体育运动政治化的行径，停止任何干扰北京冬奥会的错误言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520点，升2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805点，升1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日元114.83，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人民幣6.372，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3，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68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4.91美元，賣出1,815.79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华南的冬季季候风稍为缓和，预测本港早晚多云和清凉，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仍然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除夕夜和元旦朝早风势较大。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们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8岁了，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点打啦。 曾遇上几多风雨翻，变色我交错梦幻。 梅艳芳、刘德华领衔主演经典广播剧《雪融后的余温》复修版本隆重登场。 你真系可以感应到我？ 只要我集中精神，我就有一把声将你心里边嘅说话讲晒俾我听一遍。 今个星期一连五晚继续重温《雪融后的余温》，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走过有近140年历史的天文台大楼，睇住挂喺阳台上嗰啲古旧典雅的煤气灯，忽然想起古典美人英格里波曼在佢主演的《煤气灯》（Gaslight） 电影里边嘅一幕。她的丈夫暗地里将屋企的煤气灯闪烁不定，但是就话俾妻子听，话她所见到的只是她的幻觉。在丈夫重复的谎言和否定之下，英格里波曼开始质疑自己的记忆、感知和理智，甚至怀疑自己神经失常。自此 ，gaslighting 姑且译作煤气灯操纵，在英文词汇中就多了一个含义，即是愚弄别人。之后 gaslighting 又添上了一层黑暗的政治色彩，即是利用厚颜无耻的大话去令人接受一些荒诞的东西。从天文台的煤气灯望向远方，是繁嚣的大都会，新与旧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一片繁荣背后，除了是历代香港人的努力与创意的成果之外，亦都有赖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为全球提供的动力。这几十年间，尽管燃烧煤油 对环境和气候系统的破坏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仍然有不少政治集团和财团将煤气灯操纵伎俩重新包装。澳洲政府拒绝承认大堡礁的珊瑚因海洋暖化而渐趋濒危，保守评论员形容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是世纪怪胎，都是煤气灯操纵的例子。不过自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八月初公布了他们的裁决，即是人类明确地要为全球暖化负上责任之后，这些煤气灯操纵式的气候谎言应该被永久封存在垃圾堆填区了。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的题目叫做种子字，可能很多听众 都是一嚿云嘅。咩叫种子字？我头先解释少少，啲字咧可以会衍生很多不同的一个字去好多字，很多不同的功效可以伸出嚟嘅。咁啊，我想问一问咧，因为一个听众问咧，佢话种子字同道教的符箓啊、符圖啊，有啲咩嘢異同咧？阿 Steve， 你有冇研究過？ 呢方面我冇特別研究嘅，係啊。咁但係咧，種子字佢本身嘅用途咧，反而係比較多樣化嘅。因為種子字咧本身佢唔係話好似嗰啲符咁啊，就畫咗出嚟咧就有特別一啲靈光。其實佢嘅意義本來唔係咁嘅。 係。 佢反而咧係同佛教嘅波嘢有關嘅。所以一講到種子字的功用呢，其實我們一定要連繫到波野。 那 波野其實是包括了什麼呢？最基本的我們又知道有三樣，一樣叫實相波野，一樣叫觀照波野，一個叫文字波野。而種子字呢是屬於文字波野的部分。 是沒錯， 是因為其實講真去到波野我們要體驗，就是我們要修持，其實是必直是一個文字的。所以其實種子字來說呢，本身都有它的體相用的，叫做體就當然我們是以地水火風空色六大為體，各別它都有自己的種子字，然後呢再將這些種子字再引申到我們就叫做一個叫曼達拉。曼達拉其實只是你當是一些 曼 陀羅，是的，很平坦樣呢，就可以將一些種子字同埋它自己的代表呢是擠曬在一幅圖畫上，這個就是個曼陀羅。然後呢它的用呢就是講到它的功用，用在哪裡呢？就是譬如我們日常怎樣去到剛才所說作這個觀賞法，或者甚至乎呢是將這種子字變成一個祝福語，那就可以都是可以，譬如在我們平時都有會的，是在即過時過節寫下揮春啊，即是寫些本尊啊，一些觀音啊，藥師啊，即是這些比較大家出名的啦，的一些叫做護持的護法的本尊的種子字呢，去到給大家作一個是叫做加持的，那或者一個祝福的，其實這些功用呢其實都會有在這 裡的。我所知呢就這個道教的符圖呢，即是 符咒啊、圖錄這些東西呢，就跟這個密宗密教的種子字其實是兩個不同的 system 來的。那就是這個一條符呢，很多人不知道道教的符是什麼，所以有個 term 呢就從金元時期已經開始講，叫做鬼畫符，即係你都唔知道你畫乜，叫鬼畫符。其實一個符圖咧，其實佢係分三部分嘅，要睇嘅，有符頭，或者叫符座，有符心或者符膽喺中間，下邊嗰個叫符腳，有符腳。所以問題咧，一個符一個符咧要睇，哇！ 有三道嘢。咁有三道嘢咧，然後咧你知道一個中間點咧，就個符膽或者符心係最重視、最重要嘅。而唔同門派嘅符咧，有唔同門派嘅特色。譬如咧睇，如果係青城派嘅符咧，佢上高個符頭咧就好似嗰個落雨個雨字咁樣嘅，有個雨字咁嘅形狀，就喺呢樣嘢。咁但係道教個符點解話同總之字嘅唔同咧？因為道教個符咧在乎嗱，你頭先講。依、这個種子字係屬於佛教嘅文字波嘢啦，道教嘅符圖咧就屬於我哋講啊，屬於我哋道教所講嘅精氣神。精氣神咧就係、是、屬於嗰、那個最緊要嘅人咧，中國你自己嗰、那個寫符嘅人，佢一定要好有功力，氣呵成嘅。佢嘅精氣神咧係通過宇宙嘅能量、能夠改變咗嗰個接符嘅人嗰個氣場。啊！通過一個信念，通過氣場，通過一個能量嘅轉變嚟發揮佢功效。但係啊，唔知阿 Steve 講同唔同意？你個種子字本身咧、就唔係話有人會幫你去咩嘢，會建立自己本身係一個自我嘅修行。即係頭先你講係文字波嘢嘛，係你通過同樣符圖同埋種子字都係一個中介體。但是個中介體咧發揮嘅一樣嘢就外人用呢個中介體嚟改變你嗰個全個身體嘅信息嘅氣場，另一個咧就係你自己本身通過你個觀想嗰個種子字嚟發揮你嗰個引申你個 wisdom 你嘅智慧，即係波嘢啊， 係冇錯。 所以問題你就話你話符圖有三樣嘢，有符頭，有符膽。有符腳，但是種子字咧，符令嘅種子字有幾多咧？其實佢主要有三個音喎，好用，即係連埋個念咒啊嘛。啊音頭先你講咗咧，仲有個係 嗡 嗡音， 係啦， 啊嗡音， 嗡 啊嗡， 係啊， 依三個音其實係咪種子字嘅最根本嘅一個三樣嘢嚟咧？ 其實又唔止係呢個嘅。如果喺我哋嚟講咧。其實第一個咧，翁字咧，一般嚟講就代表我哋即係叫歸名啦。其實種子字咧都有分兩個層次嘅。如果你本身係單一個字，我哋叫字母啦，係啦。咁嗰啲咧其實就係自己所組成嘅。而每一個字嘅寫法咧，一定有一點咧係叫 R 點。咁凡有 R 點咧，其實先算係即係釋譚文字嘅。否則嘅話咧，其實因為梵文其實都有普通日常生活用嘅文字噶嘛。即係梵文其實本身佢都有兄弟姊妹啊，即係都有呢啲咁嘅梵文嘅。咁同種子字究竟係個分別係咩咧？其實就係嗰啲某啲字咧，特定嘅字咧，係拎咗我嚟進行修行。咁而咧嗰啲字，我用釋譚體寫出嚟咧，就必有個 R 點嘅，因為有個開始。咁所以咧，其實喺我哋嚟講咧，反而個 R 字咧係代表叫做眾聲之首， 係眾聲之首， 所有發聲咧都有啲 R 音。 我哋嗌嘅，我哋唱嘅時候係用丹田嗰度唱嘅， 係啊，冇錯。 由丹田又到胸口， 係啊， 然後後尾個胸音又喺口出喎， 係啦，冇錯。 我每次嗱我打坐嘅時候再唱呢啲嘅音，又有氣感噶啦， 係啊， 氣感係從嗰三個音嗰度出嚟嘅， 係啊， 所以我嗰三個音係最基本嘅。 是啦是啦是啦是 啦 没错。所以翁字之后呢其实下面呢如果你说是一连串的梵文啊咁呢个就翁就可能开首啦、中间的有可能好多不同的意思啦。咁、一般来讲呢你说下低收尾是空的咁都可以的。即是呢啲其实都可以的或者是一啲我哋叫做锁匣啦或者叫做锁巴匣啦、即是呢个圆满咁其实都是一啲即是不同的一啲种子字的含埋一起的一个意思嚟嘅。咁而總括而言咧，其實因為坊間其實比較熟悉多嘅就係翁啊空啦，咁所以咧，如果頭先咁嘅比喻嘅話咧，翁字你就真係頭啦，啱嘅歸名啦。啊字其實就代表我哋咧，本來我哋叫做發生如來啦嘅，即係個如來嘅一個種子字。然之後咧，空字咧就係代表本來喺叫做因果都已經成就噶啦嘅一個説法嚟嘅。咁其實呢三個字又係咪咁簡單咧？咁基本係咁解啦。咁其實甚至乎咧喺即係佛經裏面咧，亦都有我哋叫做黃法大師個空字義啦，亦都咧有啲我哋嘅祖師都寫咗呢個啊字嘅解釋啦。其實咧每一個字咧都有唔同嘅解釋嘅，所以其實黃法大師咧都喺佢嘅《心經秘辯》嗰度咧都有講叫做真言不思議，觀眾隨無名，一字含千里，即身性法如，即身正法如，就係代表咧。一個種子字咧，其實可以有好闊嘅解釋，可以好深入嘅解釋。其實咧，亦都可以有好多嘅解釋。 我睇過一啲外國嗰啲真人咧，佢哋解釋呢幾個種子字咧，又唔知道你同唔同意？佢就話啊音咧，啊咧係代表 compassion， 是一種熱情。 嗯。 咁然後Aum咧就係代表 wisdom 即波嘢。 嗯。 到後尾嗰個 home 音咧，Aum咧就係代表咗嗰個 capability 係講個能力。咁種比喻適唔適合咧？ 咁係一個比較淺白嘅比喻。 其實係對 compassion wisdom 係啦，同埋 capability 佢咁分三 係啦係啦。咁對於一般即係普羅大眾啦，或者未接觸過嘅人，其實即係你咁樣去到解釋咧，都未嘗不可嘅。 係 咁，但係咧，只要喺我哋嚟講咧，如果你話深入啲咧，其實個 R 字本來係代表本來不生噶嘛，即係本不生。但係我話俾你聽，其實本不生咁又好似好難理解咁樣。其實本不生倒翻轉咧，係代表萬有咁解， 係 係啦，即係代表即係如來嘅萬德啦。佢我哋叫做萬德都具備噶啦，咁所以咧本來係不生嘅，又不生不滅嘅。咁而呢個其實都係我哋即係自心裡面去證呢個本來不生。咁又有其他意思嘅，又叫做空啦，又叫做無啦。所以阿字咧，如果係我哋拼埋一齊嘅一啲真言啦，我哋或者叫咒語啦，裡面咧其實大部分咧個阿字咧都有叫做係。負面的意思倒翻轉，即係話我唔即係不生不滅啊，咁就係即係有呢個咁嘅意思嘅，亦都有叫做我哋叫地大啦，因為本來咧阿字係佢嘅根本嚟噶嘛，咁所以亦都有叫做地水火風裡面地大嘅意思，咁亦都有即係唔同嘅意思嘅，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好深入過去解釋咧，其實相對嚟講咧，有啲淺白嘅言語咧，其實喺現代嚟講咧。又是一個好好嘅入手位嚟嘅， 係係比較容易。但係問題就係喺呢個印度教裏邊咧，其實一個好有趣嘅名稱咧，就是中國文化冇嘅。 嗯， 因為呢個係佛教裏邊咧，佢哋講五樣嘢。 嗯， 叫做地水風火，最後邊個字就最深啊，空。 嗯， 咩叫做空啊？中國文化講五行，金木水火土。 嗯， 好多嘢，但係冇咗個空字，只有老子講無。 嗯， 但系佛教咧就佢英文叫做咩？叫阿卡莎， 嗯， 系咪叫个空？ 嗯，系 阿卡莎，海林有冇睇过？你有冇研究过阿卡莎？好有趣。你但系讲呢个种子字咧，讲话观想种子字嘅时候，两个步骤，一个咧就话每个种子字都代表一个佛菩萨。 嗯， 咁嘅问题，你观想个种子字嘅时候咧，希望佢能够入我，就话、是、我佛菩萨可以入你嗰度、 嗯， 你可以能够得到佛菩萨嘅加持、 嗯。 但同时，其实你喺观想嘅时候咧，你就我入， 嗯、 一方面入我，一方面我入，嗯、我入边度咧，就入呢个阿卡萨，就入呢个虚空。 嗯， 咁、入虚空有咩好处啊，师傅？ 嗯其實咧，講 咩叫虛空咧？喺佛家嚟講， 係啊，咩叫虛空咧？ 其實好深 喎，係啊，好深。呢個其實真係好深嘅。其實如果簡單啲嚟講咧，其實如果講地水火風空咧，空的而且確咧，我哋首先有除咗呢個字之外咧，有個字之外咧，我哋有顏色啦。我哋一般嚟講都會用青色嘅， 係 有個形狀啦，形狀住寶珠嘅形狀，我哋叫團形。佢係代表咩咧？其實空主要係代表一個無外性， 嗯， 無外性即係能轉。能轉即係其實你可以當係空性咁樣去到理解嘅，咁相對嚟講係比較容易啲理解。咁所以空咧唔係代表即係咩都冇咁解， 係係。 倒翻轉咧，空係代表咧，其實佢係無外，係叫做無自性， 係無自性， 係啦，即係本無自性空，而呢一個空嘅。咁而頭先阿岑公所講咧，入我我入咧好犀利啊，入我我入。咁本身咧其實佢係我哋即係叫做修行嘅方法裏面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步驟嚟。我哋修行咧，其實最重要咧就係同我哋自己嘅本尊啦，叫做瑜伽一起啦。咁咩叫瑜伽一起咧？就頭先岑公所講啦，入我我入啦。咁去到做入我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係我以即係本尊嘅神格化，去到改變我自己嘅性格嘅人性啊嘛，將我哋轉識成智啊嘛，將我變成神格化啊嘛。倒翻轉咧，究竟點解我要入本尊咧？其實我入本尊咧，就係要開始對自己或者對身邊嘅人啦，甚至乎係去進行恭敬供養。我做本尊，我先至可以恭敬，即係好尊貴作為本尊啊嘛，即係我自己好尊貴咁解。咁所以咧，其實呢一方面咧，係作為一個叫做自利又要利他嘅一個修行方法。咁所以呢個其實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環。作為修持嘅話，咁所以呢個咧，其實同種子亦都有好大嘅關係。 嗱、有樣嘢咧，我又要請教阿師傅。人哋話有人觀想種子字嘅時候，係觀想個種子字嘅觀想嘅時候啊，係要睇到佢旋轉喎。有冇呢個講法咧？ 我哋有叫做轉字輪嘅一個觀想嘅方法嘅。咁、但係就所謂嘅旋轉咧，我相信啦嚇、即係各施各法啦。咁我哋咧就唔係話一個字喺度轉。而是有幾個字， 組成喺個魚鱗裡面。 哦，幾個字轉？ 幾個字係啦，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喺曬、一個。 但係有我見到有所講法，唔知阿海亮有冇聽過？有所謂右旋同埋左旋喎，即係個字喺度轉咧，有啲係右旋嘅，有啲係左旋嘅。 係 左旋同右旋有咩唔同咧？ 一般嚟講咧，其實我哋呢一個咧就我哋叫做自輪觀嘅一個修持方法啦。我哋就係以我哋自己為中心點。然後呢就以我哋本尊的位置就進行順序咁去旋，咁呢個咧一般嚟講咧順序咁去旋咧就是、一個方法嘅。倒翻轉咧，我要由我哋自己嘅本尊去翻入翻我哋自己咧，就一個逆翻嘅咁嘅旋，所以係一個順逆咁嘅方向咧，去到作為一個圓滿嘅。 但係係咪有講法叫做右旋就佛父，左旋就佛母啊？ 喺我哋呢一個層次咧，就唔係用即係呢個角度去理解咯，可以咁講，係啊。即是真言密教就不用这个角度去理解。 我未试过观想的时候用我旋转的这个看法望住，因为我现在每日静坐的时候呢、我都望住个阿字的种子字在转、可以看它转。还、有没有一个讲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研究，因为这些是出面那些很多你知道很多各门各派、有些是将种子字联系我们的新潮、可能有没有玩过、 系种子字同生肖同种子字同星座其实都可以有联系噶。 啊， 系啊。 哦、 啊。 有冇呢个讲法？ 系 啊，有呢个讲法、啊。因为其实咧喺我哋嘅祖师里面咧，其实都有啲嘢对于天文地理咧非常熟悉嘅，譬如我哋即系古代唐朝一行禅师啦，咁亦都咧我哋嘅北空禅师啦，都非常之对呢个天文历法咧非常熟悉。所以喺我哋即系叫做真言宗入边啦，都会有一个叫做星宫。或者有一些是叫做北斗七星加上这些星座，甚至乎在我们不同的娱乐里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神像是去护持着不同生肖的人，即这些呢其实种种形形种种都有这些代表性的本尊或者叫护法去到给大家去进行这个修持，所以其实甚至乎现在其实我们都有曾經有教過，其實就是十二星座咁樣，黃道十二星咁樣，究竟係啊各個嘅種子字同真言係咩咧？咁、其實都會有嘅呢方面。 係、你有冇我？你話俾我知唔知？譬如我而家我知道咧，我自己研究過咧，我嘅生肖就連係不動明王嘅種子字。 咁犀利 系啊！不动明王，所以我自己啊，我个生肖系属于不动明王嘅，所以我未自己即刻买个不动明王嘅像挂喺心口咯。我是屬於不動明王，但我依個我是水瓶座，水瓶座連係邊係種子字、 水瓶座咧，其實係即係其中有一個嘅，呢、這個我刪咗咪話你聽 啊。好啊好啊，有 敦煌，你見敦煌嘅石窟入邊咧，佢都有好多星宮啊嘅你會見到有啲壁畫上面都有星座，所以星座其實喺古代都已經即係中國人都會好留意依樣嘢， 係嘛？ 係啊，連蘇軾啊，佢都成日嘆自己係摩羯座啊，話自己個星座好難捱啊咁樣。系啊， 好啦，我哋又听首歌，然后翻翻嚟咧，继续讲我哋呢个种子字，越讲咧越多神秘嘢啦。呢个就闹，呢个就傅润光同埋张学友合唱嘅种子。 无穷能量在爱孕育时，重燃期望让心照亮时，才能承受世间风风雨雨。漫漫长路错失几多次，仍能寻觅极真的一次，求能明白这美丽微妙处。十字信前路就算变化未知，从沉自我抬头还是汉字，永未迟，怀着每份暖化做爱的种子，来让这世间洒满真心美意，谁为爱受痛情在心内痴，每份安慰每句问候仍真挚，无论最后最爱是会否相依，始终拥有这信念永存美意，无论爱情路结果不会知， 仍是说愿意。看不到夜 原来情是上天的赏赐，你与我算计彼此给予，才能同步向灿烂明媚处。从十字星前路就算变化未知，从沉至我抬头还是看见，永未迟，怀着每份暖化做爱的种子，来让这世间洒满真心美意。谁为爱受痛，情在心内知，每份安慰每句问候仍真挚。无论最后最爱是会否相依，始终拥有这信念永存利益。无尽爱情路，结果不会知，仍是说愿意。无论最后最爱是会否相依，始终拥有这信念永存未移。无尽爱情路，结果不会知，仍是说愿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当中五宗怀疑属于 Omicron 变种病毒，另外有十四宗初步确诊个案，当中包括两名机组人员。政府晚上宣布将愉景湾、恒丰、希恩阁和屯門嘉悦半岛一座列作指明受限区域，围封强制检测。两处地方分别涉及一宗确诊和初步确诊个案。两名从美国返港的机组人员分别确诊和初步确诊新冠病毒，两人曾经一起聚餐，并且进入社区。国泰确认那两名的机舱服务员在回港后首三日并没有彻底遵守公司的额外防疫措施，将按内部既定程序跟进。警方拘捕一名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入面有一架的小巴在今个月24号驶近黄大仙大成街的时候，未有让正是在斑马线横过马路的行人先行。经调查后，警方拘捕一名47岁涉案小巴司机，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前年理工大学附近油尖旺一带发生冲突，其中九人当日被捕，他们经审讯之后在区域法院被裁定暴动罪罪名成立。其中两名被告的管有攻击性武器或适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罪成。法官将案件押后至下个月15号求情同判刑，期间被告要还押。法官表示，案发的时候，现场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砖头和燃烧弹，是破坏社会安宁的暴力行为，构成暴动。另外有示威者手持燃烧弹等攻击性武器，令人相信他们很快会使用有关物品攻击目标，相当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公司财产损毁，构成迫切的破坏社会安宁的暴力。海关拘捕一对子弟涉嫌洗黑钱，涉款金额大约3.8亿，两人正保释候查。海关人员根据情报锁定一对子弟，怀疑两人利用个人银行账户和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处理来历不明款项，并且参与洗黑钱活动。经深入调查后，海关调查油塘一个住宅单位，拘捕一名21岁男子和一名28岁女子。 海关进一步调查显示，被捕两人去年五月至十一月期间，在香港不同银行，包括虚拟银行和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开设个人账户，并透过银行转账、现金存款和加密货币等方式收取来历不明款项，涉嫌进行洗黑钱活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488点，升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800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日元114.86，瑞士法郎0.919，加元1.28，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13.46美元，卖出价是1814.2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晚多云和清凉，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仍然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除夕夜和元旦早上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居屋咧，而家就有啲消息话，住够5年先可以喺居易市场卖。房委会委员柯创成 炒卖佢有违资助房，达到安居乐业嘅初心。 香港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正刚 都系要取得个平衡。究竟我哋想个市场有冇流转？但我谂呢个对土地运用上面嚟讲系唔理想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2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海洋垃圾收集系统用潮汐嘅理论去收垃圾。光明学校嘅张以文 见到海面上面有好多垃圾，咁样就会引起生态平衡嘅问题。咁样我就想收集海面上面嘅垃圾，但系又唔使动用太多嘅人力，所以我就谂咗呢一个海洋垃圾收集系统。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张凤平。 有时大时大节庆祝，女士会讲求仪式感，希望去特别的地方悉心布置一下。有些男士会感到不解，认为只要重要的人在身边就好，边使大费周章。 关键时刻 ，The power of moments. Why certain experiences have extraordinary impact.由两位心理学家奇普希斯 Chip Heath 和丹希斯 Dan Heath 所著，说明有时花点心思创造不一样的经历，不但能够增添生活情趣，更可能是令人生感觉不白过的关键。 这个是由人的记忆系统讲起，当我们回忆一段时光，觉得是好是坏，不是由大部分时间的感觉影响，反而只是受一两个关键时刻奠定。例如你排队数小时到主题乐园，虽然过程并不愉快，但是只要在玩游戏的时候有几个刺激的高峰经历，事后想翻转头就几乎只会记得后者。同样道理，无论在生活、亲密关系抑或事业，为自己或者其他人塑造高峰经历都相当之重要。作者发现，关键时刻普遍有四个元素之中的其中一个，分别是提升 elevation、 洞察 insight、 荣耀 pride 或者连结 connection。 要怎样做到提升呢？美国有间酒店，虽然装潢并不算上顶尖，但是就令住客深刻难忘。这间酒店泳池边有个热线电话，住客可以打电话叫香槟，由服务员以银盘奉上， 再一边游水一边饮，费用全面。 可能你会说整个香槟自动贩卖机不是能够达到同样效果，又可以节省成本吗？但往往是这个服务令整个入住体验超越平常，更令住客自愿变成酒店的品牌推广大使。由此可见，要缔造难忘时刻，不一定要大洒金钱，只要做些不平常又贴心的举动，就能够令体验甚至关系升华。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关键时刻》，作者奇普希斯及丹希斯，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到了最后一节咧，呢个十日非主持的广东广西，我哋个话题讲种子字。直播室度有啊 Steve 啊张少强，种子字嘅专家，同埋我哋个财政海林。我哋嘅听众咧有啲嘅回应好特别嘅，你话哇，你哋讲神秘学精。Steve， 你同唔同意系神秘学啊？种子字？ 咁喺某啲人嘅心目中都好神秘嘅，咁呢个都系一个比较即系所谓神秘，即系我哋心嘅体验啦，都系神秘学嘅一种嚟嘅。 都系神秘。阿海林啊，你同唔同意神秘学啊？ 我未学之前我都觉得几神秘，但系所有嘅神秘学入边，如果由一个理性嘅角度去睇嘅话，其实所有嘢你唔明佢真系神秘咯。 哦、 但系你明白后边嘅道理，其实。大部分如果不是亂咁講嘅話，其實一啲都唔神秘。 因為你依、這個你話神秘學咧，其實所有神秘學咧，好似係同科學好 脱鈎， 脱鈎㗎嚇，唔同同其他科學一樣。但係佢好比較係重視一啲精神力量， 嗯、 一種因為種子字係屬於一種修行係嘛， 係冇錯， 而一種精神力方面嘅修行。咁我同大家兩位講下，我話依幾年咧，我推行緊一種。生活的理念叫做易活啊，易活的意思就是要简易、容易、做人要活得简易、容易和平易、三个易。我最近咧就成日谂住呢个易活呢三样嘢咧，就联系咗一个字，我好觉得好有趣噶，喺钻研紧，同个英文字有关，叫做 need， NEAT。咁啊，呢个 need 咧，我就好奇怪咧，因为问题啊 Steve 咧。就今日開麥前咧，就送本書俾我，叫做《凡字釋談》。咁我喺度翻啊，又頭先呢個報告新聞嘅時候翻咧，我就好有趣，翻到其中一個幾頁嗰度，你嘅提到講嗰個書寫種子字嗰個順序。咁我話哇，呢、這個書寫種子嘅程序咧，裏邊就其實講通過書寫係作為一種。修行，咁我发觉到咧，你成个顺序本身咧好 neat， 啱晒我谂个 neat 嗱，我读一次俾听众听啊， 好好好， 你就话嗰、那个写嗰个种子字嗰个基本顺序，第一就一定要洁净嘅室内，环境要整洁，嗱呢个就 neat 嘅，系就 neat 啦。即同個修行有關 ，lead 可以點燈燒香，形成一個書寫嘅適度環境。第二個 lead 咧，就服裝要整潔，唔好求其咁樣做到花啲碌碌嘅唔得。服裝要整潔，要遮，要洗手，要朗口，要令自己身心潔淨。第三個步驟咧，就台度要準備字帖啊、紙啊、撲筆啊、水盆淨水啊、鉛啊、墨啊、紙陣擁抱咁樣，然後。就要嗱，依、這個就都係啲，要靜靜咁喺度磨墨，要統一個心情，然後要靜坐，要調整呼吸，成要冥目，念心經，然後先可以書寫。成個過程就係一個，其實我哋講啊，你書寫種子字，你點解會提升你個精神嗰、那個 發揮個作用咧，其實就依啲步驟都好重要，係咪？ 係啊，冇錯冇錯，呢啲係簡單而莊嚴嘅一個顯現嚟嘅。咁透過呢啲步驟咧，你自己慢慢修心養性啦，叫做咁咧，就會係令到你精神係提升嘅。 咁我哋同我哋中國傳統，你講易經啊，講占卜啊，都要揸戒沐浴都一樣喎。 係冇錯， 啊，要祈禱嘅全部都要揸戒沐浴，要一日要全部啊正心誠意就要揸戒沐浴。 係啊係啊係啊。 啊， 因為其實在真言章的角度咧，係身心一如嘅，事理不移嘅，所以若然你個精神領域上面係得潔淨嘅話咧，原則上咧，你個身心咧，你個環境啦嚇，應該咁講，其實咧都係會有一個尊敬同潔淨喺度表現出嚟嘅。咁所以係一樣嘅，異曲同工之妙。 即外表要潔淨， 係 內表要潔淨， 冇錯。 咁你依個種子字啊，我想問阿師傅啊，你喺嗰、那個同嗰個佛教有關啦， 係。 咁佛教里边系讲身口意三物啊，咁有冇系咪有三个种子对应翻呢个身口意啊？ 系有呢三个种子字对应翻个身口意。咁但系咧，种子字总归而言咧，因为佢都系同声同埋佢自己嘅显现有关嘅，所以都系接近于系口物系比较多啲。 口物多啲，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全部咧，我哋叫做梵文啦吓，佢都有一个念诵嘅方法嘅。咁而透过呢啲我哋叫做念词嘅方法啦吓，念念永记于心咧，然之后咧，先至可以慢慢慢慢令到精神力会提升，系啦，去到进行一个开悟嘅境界。 咁念咒系咪好重要咧？ 念咒其实就当然重要啦。因為其實本身 將呢種依字嘅啲音念出嚟， 係啦，將佢啲音念出嚟。咁但係咧，一樣嘢要留意喎。其實一般嚟講，大家都知啦。其實以呢、這個宗教嘅歷史嚟講啦，喺佛教嚟到講就係古印度就傳到中國啦。即係如果以真言宗嚟講啊，咁然後中國又傳到去日本啦，咁日本又然之後再而家傳翻嚟啦。咁其實過程之中咧，都經歷咗二千幾年啦。我相信係啦。咁啊，真言宗都有1200年歷史啦。咁雖然係冇斷過嘅，但係即係以當其時天竺嚟講啦嚇，咁我諗神功係好清楚噶啦。天竺當其時都有五國啦，有自己都有自己鄉音啦。咁所以咧，其實一般嚟講咧，呢啲真言我哋叫做梵文嘅音咧，其實就係我哋就係我當然我哋就係師傅教我哋咁樣，咁我哋就照咁樣讀啦。其餘嘅就我哋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叫做文獻啦，咁有大藏經啦，可以作呢個參考啦，就知道啲音點樣讀啦。咁但係其實我想講嘅咧，就係呢啲音咧，只要大家即係讀嘅時候咧，唔係完全讀咗第二個字，唔係錯曬嘅。咁原則上，因為唔同嘅鄉音，大家有冇捲脷，有冇即係説話上面或者耳根上面有冇啲乜嘢嘅即係分別性，而係有少少出入咧。其實呢一啲咧喺大藏經咁多我哋祖師嘅認證裏面咧，其實係代表咗咩咧？係分別性不大。即係對於大家嘅開悟同修持咧，其實係分別性唔大嘅。除非你特登，譬如將頭先我嗡阿空咁講啦嚇，將個嗡字讀咗個阿字咁樣，咁就完全唔同啦。咁但係你話嗡嗡嗡，即係呢一啲，我以我自己嘅經歷啊，即係唔同，即係你知真言中都好多派系㗎啦。唔同派系嘅一啲發音同讀音咧，其實對於大家念嗰個咒咧，其實係冇分別嘅。因為其實我哋咁多個祖師咧，其實都係即係以呢啲咁嘅叫做音標啦，或者以呢啲咁嘅音準啦，以呢種方法咧，去到念詞於心，而去得到呢個波野智慧。所以其實得到波野反而係最重要 的。嗱，依個講起個讀音咧，我又想同阿兩位分享一個禪宗嘅公案咧，故仔好有趣嘅。就話説咧，有個公案講咧，有個阿婆。佢就喺度日日喺度念六字大明咒，念到一个地步咧，就话嗰啲佢嗰啲豆咧，红豆绿豆可以自己互相跳嘅，有咁嘅功力嘅。咁后来山上嘅高僧咧，就喺山上落嚟听佢念六字大明咒，令到啲红豆绿豆呢个跳咧，因为发出一个神迹咧。咁然后咧。呢、這個高僧一聽阿婆喺度念咧，佢就發覺唔啱，你念錯。因為 Om Mani Padme Hum 個 Hum 字咧，我哋睇中文咧就係口字邊一個牛，牛羊嘅牛。佢就念咗 Om Mani Padme Hum。咁嗰個高僧話：你念錯咗啦，你唔應該念個牛啊！呢、這個都 Om Mani Padme Hum 咁啊 Hum 嘅音。咁佢話：哎呀，我念咗十幾廿年，我都唔知道會念錯喎、啊，原來我念錯音。 所以佢就以後咧就跟翻個高僧教佢點樣念，點、知一念咗之後咧，佢嗰啲法力就消失咗。 嗯， 個高僧嚇一明唔明白？喂喂，要係我錯唔係你錯、 嗯， 你念翻個嗡嗡呢口邊勾。 嗯， 阿、師傅，你覺得呢個古仔有咩玄機？ 呢個古仔我相信咧就係第一係信心問題啦。 係啊 係啊，咁所以有陣時咧，只要能夠令到我哋叫做受眾啦。其實是叫做開悟智慧，有呢個信心，做人有個信心，有個正能量嘅信心嘅。其實咧，我頭先都講，佢唔係特登去到念錯咧。其實個音大家發有少少唔正常咧，反而咧有一點我係想講嘅咧。如果個高僧啊喺呢個禪宗故事啊，跟住再有下篇嘅就話：，我解釋埋俾你聽啦。其實咁解係啱嘅咁。咁咧，其實對個婆幫助仲大啊！即係仲大過話俾佢聽，喂，其實正覺法因為咁噶， 因為佢以前念係夠真心啊嘛。 係冇錯。 你發現問題，你覺得自己念錯，再念嘅時候，嗰啲真誠心就冇咗啦嘛。 係啊，冇錯。 而且或者你念啱音，發現唔 冇錯，冇錯 啊！最緊要你個心夠誠係嘛，海林。 我覺得 Steve Sir 講得啱嘅，即係好多嘅好多時候係信心嘅問題。其實學好多，譬如話學冥想啊、學打坐啊、學呼吸啊，或者學瑜伽啊，最開頭其實如果講得太過複雜，跟住話啊，你又要咁樣又要咁樣，話學瑜伽嗰陣話啊，你呢個動作咧又要咁樣又要咁樣。講得太多，反而等學生嗰個信心完全失去咗興趣，失去咗熱誠嘅話咧，佢根本就學唔落去。你不如等佢自己慢慢，我哋英文話揾翻嘅 footing， 慢慢可以揾到點樣樣自己有自己嘅方法行到落去之後，你慢慢再去調整佢，係會比較嚟得更加有用咯。亦都有效果，尤其是而家其實我哋好多都大部分人都，我哋唔係喺廟入面出世噶嘛，我哋所有人都係半途出家。其實最開頭我哋學習嗰陣，最緊要係揾到嗰個信心同埋揾到自己啊！依樣嘢對我嚟講有用喎、我有得著喎、由嗰個開始用嗰個嚟做切入點咧，我覺得係最實際嘅。講太多嘅理論。一開頭講太多的理論，講太多的姿勢，講太多的環境，這些都是不實際的。去實踐少少嘢之後，覺得自己有了一個功用，由那個開始做切入點是最好 的。那海林，你現在你書寫種子字，你會覺得有了得著呢？ 有啊，其實我自己好中意寫大字，即係好似嗰啲人哋話，好似揸住個掃把咁大嗰支毛筆，即係揸啲好大嘅大筆，跟住寫種子字喺地下，即係寫到人咁大嗰啲字咧。咁就 人哋話練氣功嘅喎，可以當 真係好似練氣功，即係其實我覺得好似練瑜伽咁樣，你真係要呼吸啊，你真係要身口意去實習。所以我最喜意寫的是最好大好大的種子字。 那你有沒有念咒啊，念那些音啊？ 有這個是因為這個是我最開頭吸引我的原因，所以我由那裡開始去進入這個種子字的世界。跟住而且當你寫好大的種子字的時候，是那個種子字在曬你眼前嘛，好像跟你一樣那麼大，那種感覺好。 咁啊，師傅，你有什麼忠告就話你話要啲人對種子字有興趣，咁究竟係書寫緊要，定觀想緊要，定係念咒緊要？念種子字嗰個音， 所有嘢都緊要， 全部曬埋三樣一齊做 下。其實咧，頭先阿岑公嗰個禪宗嘅公案咧，好好嘅。其實咁樣咧，其實正正係反映出咧，一般嚟講，如果我哋純粹係就咁齋念咧，即係念念有詞，好似念口簧咁咧，佢都可以進入到一個神秘嘅一個境界。但係若然你能夠了解到其實當中嘅意思，因為其實每一個種子節咧，説穿了都係一個象徵性互動嘅意喺入邊，係好強嘅。你唔知嘅，佢都有功效嘅。只不過可能條 key 你入唔到，咁所以可能個功效啊細啲咁樣啦。即係佢有一個比喻啦。若然你知道埋嘅，咁你就個功效會大啲。咁大家咧係要透過呢樣嘢咧。去到慢慢去了解到，其實我哋自己每一個人都係雖然係一個獨立嘅個體，但係咧其實喺即係叫做如來嘅世界咧，我哋又係一體。咁於是咧，我哋就要活現依咧，我哋叫做剎那於永遠嘅一個境界。咁去到呢個境地咧，咁作為一個觀想同埋作為一個修持咧，咁佢嗰個 大家能夠了解到個波嘢或者叫做個實相啦，其實咧嗰、那個效用係更加明顯嘅。咁呢樣嘢反而如果大家真係對種子有興趣啦，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是、真係要去識得讀啦，識得寫啦，同埋要識得解。識得解佢意思咧，其實即係喺佛經嘅角度啊，都重要嘅。所以其實在佛教的角度，梵文雖然是重要，因為它是我們其中一道門去進行修持波野的修持，但是漢文也重要的，因為漢字呢，你第一你懂得讀你的拼音，第二就是它能夠解釋到的意思，究竟是這個梵文究竟是怎樣解釋的意義是什麼，是的。 總之字呢其實真的不需要想得那麼複雜，其實佢 bija 只係一個種子，係喺你心靈入邊嘅一個種子。我記得我即係都有二十年前我開始學瑜伽嗰陣，老師話啊，你持咒啦。咁我覺得啊，呢啲嘢真係神神化化。跟住當時老師同我講嘅，佢話你而家學完，可能你而家覺得冇用，但係當你以後需要用到嗰陣，佢會嚟揾你嘅。跟住我話：，哎，有冇咁神奇啊？但是真的是这样、 啊、 所以我 觉得可不可以他怎样找你、啊、 他你学的时候你可能现在不你觉得自己不入脑、 啊、 你觉得这些东西我不记得的 神神化化， 是的，神神化化，这些又是什么来的呢，奇奇怪怪的声音，然后读奇奇怪怪的读音是什么，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你突然会记起这些声音，你记起这些字，你就会觉得啊，这件事有兴趣，我想知道多一点，而且你会觉得啊，原来这件事真的对我有帮助。 会不会建议譬如有些人怀念都喜欢书法，既然练书法不如书写种子字呢， 是 啊， 啊他都可以令到你的书法会好的， 是啊，相对 都是 要磨墨要成功要做的，你既 然、啊啊、既然會你臨摹王子羲之的帖，不如臨摹拿些种子字来臨摹都好的，是吧， 是啊，是啊，两样都臨摹最好， 因为你臨摹王羲之的字未必会得到波嘢喎，是 起码得到学识啊， 种子字会有波嘢喎， 两样都重要的，是在外角度、啊、因为 我爸爸妈妈的字很漂亮的，小个那时逼我写大字、啊、我是怎样都不肯的，我是学完种子字之后才拿回起支毛笔开始练字、 啊、 所以其实即總之字最得意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令到你真的定心，所以你可以慢慢去了解我們中國的文字 的博大精深，如果不是好像我這樣的外國人就對於這些東西一點興趣都沒有， 即我現在都有一種衝動，我就要寫書法寫不動明王的種子字，因為它對應我的身潮， 是啊，是啊， 那 我見到不動明王的種子字很正、 啊、 瘦瘦長長的直落這樣、 啊啊啊啊、 很苗條、啊啊、即是苗條婀羅多姿、啊、 跟住有條尾、 啊、有條尾、啊啊啊啊、我見到正這個就是因為有、啊、這個是屬於我的、啊、我可以能夠可以練，因為很多人現在什麼、啊、種子字可以練是星座的嗎，種子字可以連係生肖嘅咩？個個都係生肖啊！今年就近年屬虎年，虎年嘅種子字係乜嘢咧？咁你其實可以再 研究嘅， 好多可以研究到嘅嚇。好啦，咁啊，我哋要講下聽晚嘅題目嘅就係、是、聽晚就係啊，蘇適、米哈同埋馮傑寧同大家講網上下一站網上大學啊。 嗯， 都不是下一站，現在已經是到站了，已經是現在 Zoom 啊，我用 Zoom 教書，有些學生來自英國，這些學生來自加拿大，一齊都在網上上的，沒錯。好了，跟著來節目的就是、啊、那些年、啊、張偉基、啊、跟著我們播首歌，就林子祥唱的《愛的種子》，拜拜， 拜拜。 失去。 飞不去，你可知他的心，他的心像火小种子，埋在你那边一般心里，自然会恨透你。 他的心像火